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描述图片或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describe the pictures or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这个房子有点贵，那个房子便宜一点。 二，这个房间有点脏，那个房间干净一点。 三，弟弟的卧室有点乱，姐姐的卧室整齐一点。 四，这个沙发有点旧，那个沙发新一点。 五，昨天的气温有点低，今天的气温高一点。 六，这个菜有点咸，那个菜淡一点。 七，坐火车有点慢，坐飞机快一点。 八，这条领带的颜色有点深，有没有浅点的？ 九，这条裙子有点短，有没有长点的？ 十，这条裤子有点肥，有没有瘦点的？